迟回的你，偏执巧遇骗我，从未顾忌。不懂得守信爱做戏，是我障碍地。极度和善的我，吞声忍气，长期陪伴你坐。竟天真等你觉悟过，但是没结果。应转身，终于引诱我，应转身。一个出走，逗留实在太笨。女人走到了穷途绝地，决不可遭深渊杀死。再退缩，再次仁慈对你，最终只愧对了自己。也许跨过这穷途绝地，也不等于得到转机。我却知勇气差之毫厘，来日距离幸福多于千里。再退缩，再次。